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Synchronize 的底层如何实现，什么是锁的升级降级。我在上一讲对比和分析了 Synchronize 和 Re-Engine Lock， 算是专栏进入并发编程阶段的热身，相信你已经对线程安全以及如何使用基本的同步机制有了基础。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 Synchronize 底层机制，分析其他锁实现和应用场景。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Synchronize 的底层机制如何实现，什么是锁的升级降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复习一下上一讲的知识点。 Synchronize 的代码块是由一对 Monitor Enter Monitor Exit 指令实现的， Monitor 对象是同步的基本实现单元。在 Java 6之前， Monitor 的实现完全是依靠操作系统内部的互斥锁，因为需要进行用户态到内核态的切换，所以同步操作呢是一个无差别的重量级操作。现代的 JDK 中， JVM 对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提供了三种不同的 monitor 实现，也就是常说的三种不同的锁，偏斜锁、轻量级锁和重量级锁，大大改进了其性能。所谓锁的升级降级，就是 JVM 优化 synchronized 运行的机制，当 JVM 检测到不同的竞争状态时，会自动切换到适合的锁实现，这种切换就是锁的升级降级。当没有竞争出现时，默认会使用偏斜锁， JVM 会利用 CAS 操作在对象头上的 mark word 部分设置线程 ID， 以表示这个对象偏向于当前线程，所以并不涉及真正的互斥锁。这样做的假设是基于在很多应用场景中，大部分对象生命周期中最多会被一个线程锁定，使用偏斜锁可以降低无竞争开销。如果有另外的线程试图锁定某个已经被偏斜过的对象， JVM 就需要撤销偏斜锁，并切换到轻量级锁实现。轻量级锁依赖 CAS 操作 mark word 来试图获取锁，如果重试成功就使用普通的轻量级锁，否则进一步升级为重量级锁。我注意到有的观点认为 Java 不会进行锁降级，实际上据我所知，锁降级确实是会发生的。当 JVM 进入安全点的时候，会检查是否有闲置的 monitor， 然后试图进行降级。今天的问题主要是考察你对 Java 内置锁实现的掌握，也是并发的经典题目。我在前面给出的典型回答呢，涵盖了一些基本概念，如果基础不牢，有些概念理解起来就比较晦涩。我建议还是尽量理解和掌握，即使有不懂的也不用担心，在后续学习中还会逐步加深认识。我个人认为，能够基础性的理解这些概念和机制，其实对于大多数并发编程已经足够了。毕竟大部分工程师未必会进行更底层更基础的研发，很多时候解决的是知道与否，真正的提高还要靠实践踩坑。后面我会进一步分析，从源码层面稍微展开一些 synchronized 的底层实现，并补充一些上面答案中欠缺的细节。有同学反馈这部分容易被问到，如果你对 Java 底层源码有兴趣但还没有找到入手点的话呢，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理解并发包中 java.util.concurrent.lock 提供的其他锁实现，毕竟 Java 可不是只有 re-entry lock 一种显示的锁类型，我会结合代码分析其使用。我在上一讲提到过， synchronized 是 JVM 内部的 intrinsic lock， 所以偏斜锁、轻量级锁、重量级锁的代码实现并不在核心类库部分，而是在 JVM 的代码中。 Java 代码运行可能是解释模式，也可能是编译模式，所以对应的同步逻辑实现也会分散在不同模块下。为了简化便于理解，我这里会专注于通用的基类实现。另外请注意，链接指向的是最新 JDK 代码库，所以可能某些实现与历史版本有所不同。首先， Synchronized 的行为是 JVM Runtime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先找到 Runtime 相关的功能实现。通过在代码中查询类似 Monitor Enter， 很直观的就可以定位到这两种基类，它们分别是解释器、编译器运行时的基类和 JVM 同步相关的各种基础逻辑。在 Shared Runtime.cpp 中，文稿中代码体现了 synchronized 的主要逻辑，其实现可以简单进行分解。一， use biased locking 是一个检查，因为在 JVM 启动时，我们可以指定是否开启偏斜锁。偏斜锁并不适合所有应用场景，撤销操作是比较重的行为，只有当存在较多不会真正竞争的 synchronized 块时，才能体现出明显改善。实践中，对于偏斜锁的抑制是有争议的，有人甚至认为当你需要大量使用并发类库时，往往意味着你不需要偏斜锁。从具体选择来看，我还是建议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测试，根据结果再决定是否使用。还有一方面是， 偏写锁会延缓 JIT 预热的进程，所以很多性能测试中会显示的关闭偏写锁。这个命令请查看文稿。二 ,Fast Enter 是我们熟悉的完整锁获取路径， Slow Enter 则是绕过偏写锁，直接进入轻量级锁获取逻辑。那么 Fast Enter 是如何实现的呢？同样是通过在代码库搜索，我们可以定位到 synchronizer.cpp。类似 Fast Enter 这种实现，解释器或者动态编译器都是拷贝这段基础逻辑，所以如果我们修改这部分逻辑，要保证一致性。这部分代码是非常敏感的，微小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死锁或者正确性问题。我来分析一下文稿中这段代码的逻辑实现。 Biased Locking 定义了偏写锁相关操作， Revoke and Rebias 是获取偏写锁的入口方法， Revoke at SafePoint则是定义了当前检测到安全点时的处理逻辑。如果获取偏写锁失败，则进入 slow enter。 这个方法里面同样检查是否开启了偏写锁，但是从代码路径来看，其实如果关闭了偏写锁是不会进入这个方法的，所以呢，算是个额外的保障性检查吧。另外，如果你仔细查看 synchronizer.cpp 里，会发现不仅仅是 synchronized 的逻辑，包括从本地代码，也就是 JNI 触发的 monitor 动作，全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 biased locking 的更多细节我就不展开了，明白它是通过 CAS 设置 mark word 就够用了。对象头中 mark word 的结构可以参考文稿中这张图片。顺着锁升降级的过程分析下去，偏写锁到轻量级锁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来看看 slow enter 到底做了什么。请结合我在文稿代码中添加的注释来理解如何从试图获取轻量级锁逐步进入锁膨胀的过程。你可以发现这个处理逻辑和我在这一讲最初介绍的过程是十分吻合的。设置 displace the header， 然后利用 CAS setMark 设置对象 markWord， 如果成功就成功获取轻量级锁，否则 displace the header， 然后进入锁膨胀阶段，具体实现在 inflate 方法中。今天呢，就不介绍膨胀的细节了。我这里提供了源代码分析的思路和详例，考虑到应用实践，再进一步增加源代码解读意义不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我提供的 synchronizer.cpp 链接，例如 deflate idle monitors 是分析锁降级逻辑的入口，这部分行为还在进行持续改进，因为其逻辑是在安全点内运行，处理不当可能拖长 JVM 停顿的时间。 fast exit 或者 slow exit 是对应的锁释放逻辑。前面分析了 synchronized 的底层实现，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相对轻松的内容。我在上一讲对比了 synchronized 和 re-entry lock， Java 核心类库中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锁类型，具体请参考文稿中的图。你可能注意到了，这些锁竟然不都是实现了 lock 接口。 read-write lock 是一个单独的接口，它通常是代表了一对锁，分别对应只读和写操作。标准类库中提供了载入版本的读写锁实现，对应的语义和 re-entry lock 比较相似。 stamped lock 竟然也是个单独的类型，从类图结构可以看出它是不支持载入性的语义的，也就是它不是以持有锁的线程为单位。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写锁等其他锁呢？这是因为虽然 re-entry lock 和 synchronized 简单实用，但是行为上有一定局限性，通俗点说就是太霸道，要么不占，要么独占。实际应用场景中，有时候不需要大量竞争的写操作，而是以并发读取为主。如何进一步优化并发操作的力度呢？ Java 并发包提供的读写锁等扩展了锁的能力，它所基于的原理是多个读操作是不需要互斥的，因为读操作并不会更改数据，所以不存在互相干扰，而写操作则会导致并发一致性的问题，所以写线程之间、读线程之间需要精心设计的互斥逻辑。文稿中这段代码是一个基于读写锁实现的数据结构，当数据量较大，并发读多、并发写少的时候，能够比纯同步版本凸显出优势。在运行过程中，如果读锁试图锁定时，写锁是被某个线程持有，读锁将无法获得，只好等待对方操作结束，这样就可以自动保证不会读取到有争议的数据。读写锁看起来比 synchronized 的力度似乎细一些，但在实际应用中其表现也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还是因为相对比较大的开销。所以 JDK 在后期引入了 stamped lock， 在提供类似读写锁的同时还支持优化读模式，大多数读操作并不需要等待写完成，它能够提供更加出色的性能， 请参考我文稿中的样例代码。注意，这里的 write lock 和 unlock write 一定要保证成对调用。你可能很好奇这些显示锁的实现机制。Java 并发包内的各种同步工具不仅仅是各种 lock， 其他的如 semaphore、countdown latch， 甚至是早期的 future task 等，都是基于一种 AQS 框架。今天我全面分析了 synchronize 的相关实现和内部运行机制，简单介绍了并发包中提供的其他显示锁，并结合样例代码介绍了其使用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思考一个问题，你知道自选锁是做什么的吗？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